编年记下第十四章。阿撒行了上主他的天主视为善视为正直的事，除掉了外邦的祭坛和高丘，毁坏了柱像，拆除了木偶，并命令犹大应寻求上主他们祖先的天主，遵行他的法律和诫命，也铲除了犹大各城内的高丘和太阳柱。那时国家在他治下安享太平。他又在犹大修筑了几座坚城，因为境内平静，数年没有战争，上主赐予他平安。阿撒对犹大人说，我们必须建筑这些城邑，四周建筑城垣堡垒，安置大门和门栓。地狱仍属我们，是因为我们寻求了上主我们的天主。我们既寻求了他，他便使我们四境平静。于是他们兴工建筑，事事顺利。阿撒的军队持盾直戈的犹大人30万，持牌挽弓的本雅明人28万，这些人都是勇士。那时故事人泽纳黑率领百万大军，战车300辆前来进攻。到了马勒沙，阿撒出来迎战，陈兵在离马勒沙不远的泽法达山谷。阿撒呼吁上主他的天主说，上主，在强弱悬殊之下，无人能似你能施协助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求你协助我们，因为我们只有依赖你，奉你的名来迎击这支大军。上主，你是我们的天主，不要让人胜过你。于是上主在阿撒和犹大人前打击了故事人，故事人遂逃走。阿撒带着跟随他的军民追击他们，直至格拉尔。故事人甚至没有一个活的，都丧亡了，因为他们为上主和他的军队击溃。犹大人夺取了很多财物，他们又攻破了格拉尔四周所有的城池，因为上主的恐怖笼罩了这些城池。犹大人又将所有的城掳掠一空，因为城中有许多财物。随后又毁坏了群畜的围栏，掠取了许多羊群和骆驼，便回耶路撒冷去了。